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所以心甘情愿。